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3集。这时黎雪恰巧回身看清楚偷袭者的样子，是逆，手持一枚尖刺状利器正要向自己袭来，脸上却是绝望痛苦的神情。月袭的短剑已然飞出手心，直射向逆的胸口，眼看着那剑要飞入自己的心口，逆的脸上居然瞬间现出了一丝欣慰，合上了灰结。唰的一声轻响，月袭惊叫一声， 黎哥哥你干什么？ 逆随着这一声惊呼睁开了眼睛，却现一道弧形白光缠绕着月袭的短剑，使他偏离了方向。那是黎的噬与痕。这一系列突变的过程中，逆持有尖刺的手臂却像具有单独的意识一般，却始终没有停滞，毫不犹豫地刺了下来。忙于护着身下的尘，又要击飞月袭的短剑的黎再也没有空隙躲闪，嗤的一声，尖刺深深没入他腹部，鲜血涌出，手仍然握在那个尖刺上，感觉到血的温度温暖地包裹了手。脸伏在上方的逆看到黎的蓝瞳因剧痛瞬间收缩，不由艰涩地低唤了一声， 黎。 黎因痛苦而紧绷的唇角却扯出了一个欣慰的笑，虽然逆带给他的伤痛让他几乎晕去，但他很开心，因为他终于看清楚了逆的背上浮绕着一个黑色的怨灵妖兵，他的身体扯成丝缕缠绕在逆的身体和手臂上，控制着逆的行动。幸好打开了月袭的短剑啊，这个笑容却让逆越发的痛苦。他知道黎为什么会笑，黎是因为看到自己没有背叛而感到欣慰，可是他知道自己早就背叛了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招来的。两个同胞兄弟倒在自己面前，命在旦夕，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呢？颗颗晶莹的珍珠状的泪滴滚落灰色眼睛的边缘，这是黎第一次看到逆的眼泪，水妖和龙的混血儿眼泪也是这样的特别。见三名龙子已经全部失去了抵抗能力，附在逆背后的怨灵抽离出去，任逆软软地倒在黎的身边。怨灵随即加入了与月袭相斗的战团。 水妖， 黎不可思议地盯着与月袭斗成一团的敌人，那居然是一群身材高大的水妖，足足20多个，均是手持尖刺，气势凶悍。在黎看来，水妖一直都是乖顺无害的物种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猛了？在水妖的中间穿梭着数只怨灵，时不时的企图在月袭身上下黑手，显然他们是跟水妖一伙的。黎蓝眸一凛， 怨灵妖兵， 怨灵力气深重，极具危险性，常人触之即会皮肤溃烂，他们却因为失去生前的意志极易被控制，将一些控制的妖法加在他们身上，就会将其变成魔兵，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。水妖怎么会和妖兵牵扯在一起？黎觉得事态越发的严重了。再举目四顾，在这间房间四周聚集了更多的水妖，有的甚至是伏在他们头顶的顶壁，均是手持尖刺，目露凶光，随时准备加入战团补充兵力。月袭身陷重围，阵脚却全然不乱，左右手各持一把短剑，挥舞的风团一般，时而脱手而出，飞转到水妖丛中旋转一番再飞回来，所到之处惨叫一片，血色翻涌。然而就算他是再强，体力也会慢慢消耗。更糟糕的是门口那边 也是一片银铃闪闪，显然水妖们有着强大的后援。领头的水妖渐渐焦躁，他们本来的计划就是利用三兄弟之间的手下留情，从而重创三人，不料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擅自加入别人队伍的月袭。尽管他们的兵力足够，拿下这名小龙女是迟早的事，但据水妖王要求的时限已经不早了。小龙女却是颇有一些本事，龙族子孙果然不能小觑啊。几番车轮战下来，小龙女的一对短剑依然舞得眼光缭乱，她的脚下堆满了水妖兵的尸体。然而旁观者可以看出，她的动作已渐渐露出疲惫之态，这样下去她撑不了多久。恶战的空隙里，眼睛的余光扫到躺在地上强撑着睁开一对蓝眸看着这边的离，小龙女心中悲声的嘶喊， 你为什么要打开我的剑？这下子可让我怎么救你啊？ 仿佛是来自于地狱传出来魔鬼的低吼声传来，脚下的石板都微微颤抖了。月袭、水妖、怨灵不约而同停滞了打斗。 那是什么声音？ 月袭惊疑不定地喃喃念了一句，几只怨灵突然发出可怖的尖叫，颤抖扭曲着兴奋无比的样子。水妖兵却知道不能再耽搁了，叽里咕噜念出一串命令，水妖们立刻恢复了攻击状态。而有几只水妖却绕过战团，向倒在地上的三名龙子逼去，探伸着爪子似乎要拖走他们。离奋力地支撑起半个身子，将逆推到身后的陈身上，自己双手一扬，数片弧形白光样的噬雨痕从他手心旋转着激射而出，从水妖们身体中穿过，扑上来的水妖倒下一片，惨叫连连。噬雨痕却没有收回，如白色青雨一般，密密青阳环绕在他们周身护卫，柔和的光晕掩饰着强大的杀伤力。领头水妖吃了一惊，没有想到龙太子在如此重伤的情况下还可以动用强大的法力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发现随着大幅的动作，离的后背和腹部的伤口涌出大量血液，嘴角也溢出血丝，他的体力也已经到了极限了。领头水妖的嘴角挂起了一丝冷笑，发出尖声的呼啸，随即又有一批水妖扑了过来，噬雨痕被狂风卷起一般反扑过去。几番进攻之后，水妖倒下一片，噬雨痕的光芒却渐弱了，片片消失。当又一轮进攻开始时，离再也无法支撑，顺着仅剩的几片白光拼死射向水妖，他的口中喷出了一股鲜血，向后倒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